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31集。我踏进贝克先生那光线幽暗的办公室，他悄没声息地关上了门，我甚至都没听见门锁合上的声音。他的办公桌蒙着玻璃台面，下面压着打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在他的高背椅两侧分列着两张供客人坐的椅子，仿佛一对吃奶的小牛犊，他们都很软和舒适，但却比办公椅要矮一些。我坐下来以后得仰面瞧着贝克先生，这就是我处于仿佛有所求的地位。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是的， 我并不觉得这全怪你，或许不管怎样这事都会发生的。 或许是那样。 我相信你本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情。 我原想让他得到一个机会。 你自然是这样想的。我心里腾起一阵忍不住的怒火，连喉咙里都仿佛有种苦辣辣的味道，与其说是气愤，还不如说是厌恶。 且不说它是一种无意义的人生悲剧，而且他也带来一个难题。你知道 Danny 有什么亲戚吗？我想并没有。 凡是有钱人总会有亲戚的。 他并没有钱。 可他有泰勒家的草地，产权完整，毫无抵押积欠。 是吗？不过是一片草地，还有个地窖。 伊桑，跟你说过，我们正在计划建一个飞机场，为整个地区服务。那片草地很平整，要是我们不能利用它，就得花上几百万去碾平山头开辟跑道。现在这样一来，即使他没有亲属来继承，这事儿也必须得通过法庭来处理，得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 哦，我懂了。 我怀疑你到底真懂了没有，因为你的好意就把整个事情弄得可望而不可及了。有时候我真觉得做好事的人实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 也许你的话是对的，我得赶紧回店里去了。 他现在是你自己的店了吗？ 真的吗？我对这事儿还一直没有习惯，我老爱忘事儿。 是啊，你是爱忘事。你送给丹尼的那笔钱还是 Mary 的呢？他从此就见不到这笔钱了，你把他白白扔掉了。 Danny 是很喜欢 Mary 的，他知道这是 Mary 的钱。 这对 Mary 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想 Danny 是开玩笑，他给了我这个。 我从里面口袋里掏出那两张带格的纸来，我原来把它们放在那儿，就已经料到以后会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掏出他们来的。 贝克先生在玻璃板上把它们摊摊平，当他一读上面写的东西，他右耳旁一根筋就猛地一抽，连整个耳朵都抽搐起来了。他的目光又回过去把它们重读了一遍，这次是想找里面的漏洞。当这个狗娘养的抬眼望着我的时候，显出一种恐惧的神色，他仿佛看见了一个自己从来还不曾注意到的人。他不得不费了点时间才能调整自己对一个陌生人采取的新态度，不过他确实是好样的，他还是调整了过来。 你的要价是多少？ 51%。 什么的51%？ 股份公司或者合资企业或者不管叫什么。 这简直有点荒唐可笑。 你需要一个机场，我拥有唯一合适的地方。贝克先生用一张随身带的纸手巾仔仔细细地擦了擦眼镜，又重新戴上，但他一眼也没有瞧我，他绕着我瞧了一圈，却单单不瞧我。最后他终于问道， 你当时明白你在干什么吗？ 是的。 你现在对这样做觉得心情平静吗？ 我想我的心情大概跟当初带一瓶威士忌给他，想叫他签一份字据的人差不多吧。 这是丹尼告诉你的吗？ 是的。 他是个撒谎的家伙。 这他自己对我说过，他警告过我，他是爱撒谎的，说不定这些字据里面有什么圈套。我从他面前轻轻地拿过他们来，把这两张弄脏了的铅笔字据折了起来。 确实是有圈套，伊桑，这些文件是没有毛病的，有日期，有见证人，一清二楚。说不定他恨你，说不定他的圈套就是要使一个人腐化堕落。 贝克先生，我们家里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放火烧过船。 咱们要好好谈谈，伊桑，咱们要一起经营事业，咱们会赚钱的。围着草地的小山上会兴起一个小小的城镇来，我想你现在一定得当镇长了。 我不干，先生，那会带来利害冲突。这会儿就正有几个可怜的人物醒悟到了这一点。贝克先生叹息了一声，这是一种小心的叹息，似乎生怕引出了某种已经涌到喉咙边的东西似的。我站起身来，一只手按着那张给请求者坐的椅子上微弯而柔软的包皮椅背。先生，你什么时候习惯了我并不是好摆布的傻瓜这一事实，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能对我吐露心腹话呢？ 一个同谋犯是危险的。 那么你的确感到了你是干了一件犯罪的事咯？ 不，犯罪的事总是别人干的，我得去开门营业了，尽管那已经是我自己的铺子。我刚伸手拉门把手时，贝克先生忽然轻声地说， 是谁告发马洛洛的？我想准是你吧，先生。 他跳了起来，但我把房门在身后关上，径自回店里去了。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像我的 Mary 那样善于安排宴会或者庆祝会，使他像一块宝石那样光彩焕发的，倒不在于他的善作贡献，而在于他的善于领受。他的两眼放光，笑容可掬，他随时会呵呵发笑，使一句并不高明的玩笑话也大受鼓励。有 Mary 站在大门前迎客，每一位来宾都会觉得他似乎比平时变得更为聪明，更为招人喜欢，结果他也就真的变成那样了。除此以外， Mary 并不会也不需要再做更大的贡献。我回到家里时，霍利家的整个屋子里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气，色彩鲜艳的塑料彩旗挂满了天花板，从房间中央的电灯旁一直到四壁绘彩的墙沿都是彩旗，从楼梯栏杆上也垂下一串串红红绿绿的塑料小旗。 你简直都想不到， Mary 大声嚷着， 艾伦从艾索公司加油站弄到了这些东西， George Sandon 把他们借给了我们。 这是庆祝什么呢？ 庆祝一切，全是大喜事儿。 我不知道 Mary 是不是已经听说了 Danny 的事，或者虽然听说却已经把他扔在一边了。当然我不会把他请来参加我们的庆祝会，但是他正在附近徘徊。我知道我稍后一定得去跟他见面，但绝不会请他进我们屋子里来。 你简直会觉得仿佛是 Alan 得了奖似的，他甚至比自己成了名人还更感到自豪。你瞧瞧他烤的大蛋糕， 那是个很高很厚的白蛋糕，上面浇着红蓝黄绿几种颜色拼成的英雄两个字。 咱们今儿有烤鸡带汁儿的，还有鸡杂汤，还有土豆泥儿，尽管现在是夏天。 好极了宝贝儿，好极了。那么那位小名人在哪儿呢？ 你瞧他也变得大不相同了，他正在洗澡换衣服准备吃饭。 嗯，今儿真是个预兆大事的日子呢，小女巫，你准会在哪儿看到骡子产驹，或者天上出现一颗新彗星呢。晚饭前洗澡真想得出。 我看你最好也换换衣服，我准备了一瓶酒，我想或许该制个祝词，或者祝个酒，或者这一类的仪式，尽管只是家庭庆祝会。 他已经丝毫不假的使满屋子都洋溢着宴会的气氛。我也不由自主的急忙冲上楼去洗个澡，好让自己也配得上这个盛会。经过阿伦的房间时，我敲了敲门，听见里面哼哼了一声，就开门走了进去。他正在自己那面镜子跟前，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以便能照见自己的侧影。他已经用什么黑乎乎的东西，也许是 Mary 的染睫毛油，在脸上画了一撇黑黑的小胡刺，还描浓了眉毛，把朝外的两端描成高高翘起的恶魔式的眉梢。我走进去时，他正在对镜微笑，做出洞察事情和玩世不恭的迷人姿态。同时他还打上了我那条蓝色花点的蝴蝶领结。他被人撞见时一点也没有显出发窘的样子。 排练一下节目。 阿伦一边说一边放下小手镜。孩子，这两天一直在兴高采烈，我大概都还没顾得上跟你说我是多么为你感到骄傲呢。 这只是这还只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我原来还当你这个作者并不见得比我们那位总统高明。我一面感到高兴，一面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你什么时候当众宣读你的文章啊？ 星期天，对，星期天4:30，还要全国转播，我得去纽约乘专机去。 你已经练熟了吗？ 我准能对付。这还只是开个头。 可是成为全国5个人中的一个，简直有点像平步登天呢。 全国转播。 阿伦说着就开始用一块棉花擦掉胡子。我惊异地发现他有一整套化妆用品，画眼圈膏、油彩、冷霜全有。 咱们家什么事儿全都一下子发生了。你知道我买下了铺子吗？ 对，我听说了。那好，等这些悬挂彩旗的热闹场面结束以后，我就需要你来帮助我了。 你说什么？ 我以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上铺子里给我帮忙。 我不能干这个。 阿伦说着就照着小镜查看自己的牙齿来。 你不能干什么？ 我已经被邀请去表演好几个客串节目，接着还有我干的是哪一行和神秘的来客，然后电视台还要播出一个新的问答节目叫小刁钻，说不定还会让我去主持，所以你看我一点时间也没有。 他从软管里挤出点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抹在头发上。 那么说你的前途已经定了？ 好像我跟你说过了，这还只是个开头。 今天晚上我不想挑起事端，咱们下次再谈。 有个全国广播公司的家伙一直在打电话找你，大概是想签个合同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成年。 你想过上学的事情吗，我的孩子？要是有了合同，谁还需要那个？ 我急忙走出房间，关上门，然后在浴室里放开冷气，冲凉我的皮肤，让凉气渐渐刺入骨髓，以便压下那是我浑身大战的怒气。等到我干干净净、容光焕发的洗好澡出来，喷上 Mary 的香水，我的自制力已经恢复了。吃饭前几分钟， Alan 先在我椅子的扶手上坐下，接着滑下来坐在我的膝头上，两手抱住我。 我多爱你呀，这真叫人兴奋，对吗？ Alan 多了不起啊，他仿佛是天生就会成功的。 这竟是我原来以为非常自私而且还有点小心眼的女孩子所说的话。饭吃得快要端上大蛋糕来的时候，我举杯为我们的小英雄致了祝酒词，祝他未来幸福，最后结尾说，如今我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儿子照耀成融融的夏日。 这是莎士比亚呀， 艾伦这样说。是的，小傻瓜，可是是哪一个剧本？谁说的？在戏里什么地方呢？ 我才不想知道呢， 艾伦接着说，那都是书呆子读的。我帮着把盘子搬到厨房里去， Mary 仍旧神采焕发。 别烦恼，他会找到自己该走的路的，他会一切都顺顺当当，你千万要对他耐心点。 永远遵命，我的圣杯。 今儿有人从纽约打来电话，我想大概是为阿伦的事，要派飞机来接他呢，你看多带劲。我对你当了铺子的老板这件事情一直还没弄习惯，我已经知道全城都已经传开了，你要当镇长了。 我不会当的。 可是我已经听不少人说过， 我要经营生意就不可能去当镇长。我得出去一会儿，我的宝贝儿，我有个约会。 说不定我会越来越觉得，但愿你仍旧当个店员呢。那时，你至少晚上都在家。要是那人再来电话，怎么说呢？ 让他再等一等。 他等不及了，你会回来很晚吗？ 嗯，说不定，要看事情怎么样。 Danny Taylor 的事儿真让人伤心，对吗？嗯，带件雨衣吧。 是。确实很伤心。走到大厅里，我戴上帽子，又心里一动，随手从橡脚桶里抽出了老船长的金脚手杖。 Alan 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 我跟你一块去好吗？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不行。 我真爱你呀。 我定睛瞧了我女儿一会儿。 我也挺爱你，我要带珍宝来给你，你最喜欢什么？你准备将来老拿着手杖了吗？ 好进行自慰啊。我把这只有点成螺旋形的金角手杖像一把大刀似的拿在手里，做了个格杀的架势。 你要去很长时间吗？ 嗯，不会太长。 干嘛要戴手杖呢？ 完全是为摆摆样子，是一种夸耀，一种威胁，一种害怕，一种需要带武器的心理反应。 我要等着你回来。 哦，别等我，我的小蠢蠢巨姑娘。 Alan 伸出两只手抱住我，紧紧地抱了抱，又很快地放开了我。 周围的夜气潮湿而浓郁，浓得就像鸡汤似的。榆树街上掩映在密密的树叶丛中的街灯，透过水汽散发出一圈圈潮湿而朦胧的光晕。那根扭曲成螺旋形的金角手杖握在我手中，觉得很舒服。他那沉重的包银杖头已被老船长的手掌磨得十分光滑。多年以前，我生活在白天世界的时候，我对他感到了烦腻，有时会宁愿跑到草地上去。当我脸朝下紧贴着清脆的草茎俯伏在地时，我仿佛变成了蚂蚁、蚜虫、蚁蛾中的一个，而不再是一个巨人了。我就在草地上这样一个充满野性的丛莽中，找到了给人带来心灵平静的那种悠然忘我的境界。 我迅速地走上正街，在消防站门前，威利正坐在一辆警车上，满脸通红，活像一只肥猪似的，浑身是汗。 又在放荡了吗，伊桑？ 嗯？ 丹尼·泰勒的事真叫人伤心得要命，一个挺不错的家伙呢。 确实是要命。我说着，赶紧继续往前走。偶尔有几辆汽车开过，掀起一阵微风，但是却没有人在街上踟蹰，谁也不想冒险走路，弄得满身大汗。我在纪念碑旁边转弯，朝着旧港方向走去，望见几只游艇和岸边渔船的停泊灯光。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影从波洛克街出来，拐弯朝我走来。从身形和走路的姿态，我立刻看出那是 Margie Young Hunt。他一直走到我面前停下，不让我有机会绕过去。有一些女人在炎热的夜晚也仍旧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也许这是由她那花布裙的飘然仙动所引起的吧。 伊桑，我想你大概正在找我吧。 Margie 伸手把一绺并没有乱的头发理了一理。你干嘛这么说？他转身抓起我的胳膊，用手指捏了捏我，要我跟他一起走。 因为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我看见你走过，心里想，说不定他正在找我呢，就马上飞快地从街那边绕过来，好迎头碰上你。 你怎么会料到我准朝这面拐呢？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料到了嘛。听听那些知了叫，明天准要更热，而且一点风都没有呢。别担心，伊桑，咱们一会儿就会走到没有光亮的地方了。要是你高兴，可以上我那儿去，我请你喝酒。一个高高的火辣辣的女人递给你一杯满满的冰凉凉的美酒。 我听任她用手指领着我走进一大丛枝叶丛生的忍冬花树荫里，地面上矮矮的开着一些不知名的小黄花，在黑暗中显得耀眼。 嗯，这就是我的屋子，下面像个车棚，上面像个逍遥宫。 你到底为什么觉得我正在找你呢？ 找我，或者找我这一类人？你看过斗牛吗，伊桑？ 大战刚刚结束，在阿尔勒看过一次。 我的第二个丈夫常带我去看，他爱看这个。我觉得斗牛是专给那些不太勇敢却又很想变得勇敢的人看的。既然你看过一次，就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记得牛在被斗牛士的红绒布挑起性子来以后，拼命想毁掉什么，却又什么也找不到吗？ 嗯，记得。 记得他怎样被弄得又混乱又暴躁，有时候一直呆立在那儿，想弄清是怎么回事吗？ 嗯，这时候他们就得送一匹马让他去挑，不然他简直会心脏破裂的。 他必须得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让他用脚去挑，否则就会精神完全崩溃。 嗯，我就好比是那匹马，我平常找的就是那样的男人，头脑混乱，茫然失措，他们能够用脚把我挑穿，就觉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他们就又重新上场去对付那块红绒布还有斗牛士了。 Margie， 等一等，我正在找钥匙，闻闻那忍冬花多香啊。 嗯，可是我是刚刚得到一次胜利呢。 是吗？挑了一块红布把它踩得稀烂了，对吗？ 你怎么会知道的？ 每当有一个男人要找我，或者另外不管哪一个 Margie 的时候，我都会知道。啊，当心楼梯它太窄了，头别撞到门框上。好了，开关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一个逍遥宫，柔和的光线，麝香的香味，就像沉进了一个阳光照不到的海底。 我想你大概真的是个女巫。 见鬼，你明明知道我是的，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市镇里的女巫。嗯，坐这儿吧，靠窗子，我来开开通风机。我先去像大家常说的那样换上件轻装，然后就给你满满的倒一杯冰凉的迷魂汤来。 这话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你明知道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你很熟悉他吗？ 只熟悉一部分，男人身上女人所能了解的那一部分。 有时候这正是他最好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总这样。在丹尼身上却正是这样，他信任我。 这间房就仿佛是许多别的房间里的一本纪念册，保存着许多别的生活的片段和一鳞半爪，像一个个注脚那样。窗上的通风机发出像耳语般轻微的嗡嗡声。他不一会儿回来了，身上换了件又长又宽又大，显得有点飘飘欲仙的蓝衣裳，而且带来了一阵扑鼻的浓香。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